Take Autumn is the warmth and brings the winter. Quand the summer days of you and I. 故事写的都是我爱你，每一个痕迹都是未来。

说不再需要我关爱，你说爱我不能发财。

城市，只想看你样子。这一刻最重要的是属于你最小的事。

Bye.